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0月17号星期一，新闻搜查单元。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十年》。用五个虚构的故事串出香港未来的自由、法治、语言和文化。电影获得今年金像奖的最佳电影，也被称为是香港的预言书。其中涉及的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等等话题也引发广泛的讨论。不只是香港，甚至在其他的国家都有人因为这个讨论起政治和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从三年以前曾经来到我们节目的张杰平，他带来了一本新书《香港三年》。这本书是由知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很厚，有382页的内文，但是用非常详尽而且流畅的文笔为我们整个剖析并且纵观了在2014年香港战中事件前后所带来的种种热议，以及当时现象和运动的内部。杰平现在又来到我们的现场，三年没见了。 对，大家好。 带来了一本书。 对， 而且经历了一场非常翻天覆地的街头教育吧，我们这样说。 对，是教育。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回顾一下。雨伞花的革命本来根本不叫雨伞花，那个战中事实上也原来只是一位学者在报纸上写的短评所引发的一个，或者说所提出的一个狂想。 没错。 我们先从战中三子的角度来看这一个活动的缘起。 对，您刚刚说的非常对，基本上他是一个香港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戴耀廷在报纸上的一个专栏，就说我们要占领中环。那这个占领中环其实他们自己后来变成这个战中三子啊，就是有两个大学教授一个牧师，对，他们三个人自己经常细说他们像写论文一样在构想这个整个的运动。那这个最初其实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威胁，就是说到时间了，北京 OK 2017年你承诺的时间快到了，你要给我普选，你如果不给我普选的话我就占领中环，这是一个威胁。但是从他们口中说出这个威胁开始，其实具体怎么占领，这个占领的想象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前面的这个威胁。 是， 所以他们布局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是在这个为北京着想，就是说怎么样帮助你能给我们一个普选呢，我们先告诉你香港人要什么。所以做了很多的民调，做了很多的商讨，做了很多的协商，最后出来一些民间的这个十几个各种各样的方案呈交给北京。然后结果那他应该很超出他们意料的是，北京最后给到的一个回应是非常非常强硬的，甚至强硬过甚至比香港本地的建制派还要强硬的一个方案。那这个强硬的方案一落下来之后等于就没有退路了。 OK， 你当年说过的对吧， 这个强硬的方案里头涉及到几个名词。其中一个是爱国爱港。 对， 必须要有爱国爱港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几乎可以说是无法验证或很难验证的爱国爱港四个字，才能够成为普选的候选人。 是， 那这一点是香港市民最不能接受的，是吗？ 没错，他基本上就是等于给你的普选设置了一个门槛嘛，就是说虽然是一人一票选特首，这点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谁能参选呢？有一个门槛，这个门槛是什么呢？爱国爱港。什么叫爱国爱港呢？我说了算。所以就是变成是一个对当局来说有极大的操纵空间，基本上就是市民就把它叫做一个假民主吧，就是或者伊朗式的民主。对对对。 但是战中三子在提出这个一路走一路修正命一路补充或者是一路教育的战中案，可是中间还有各种力量，一方面诱发了市民对于普选问题的自觉，一方面也牵动了学生们天真而执着的热情，另外一方面好像也对于香港的比较底层社会的生活上 上比较艰难的人，唤起了另外的的一些期待。这些面向可能可以统合起来，简单的为我们来整理一下吗？ 对，就是我觉得占领中环虽然到最后它没有以占领中环的方式来实践出来，它变成了一个更加多的群众参与进来的自发的这个雨伞运动，但是在这个它筹备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召唤出很多不同的想象。首先香港民众从来没有想象过有占领中环这种可能性，然后也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去跟北京来博弈。那所以说像年轻人学生也好，或者是更加在政治上更加有激进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人也好，其实都投入了这种想象，并且把这个想象往前推了一步。那一直到发展到像雨伞运动的时候，大规模的占领持续很长时间，甚至说到雨伞运动的后期，在旺角开始有一些不太，就是已经超出非暴力不合作他们最初这个设想范围之外的很多行动，以及到雨伞运动之后这两年香港出现的一些暴力的事件，可以说是然后那在对底层来说，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也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弊端，就是说精英民主派把香港的问题在这种想象里边给简单化为有没有普选，就是有普选就能解决香港的问题。 是， 虽然他们本身不是这么想，但是你这个宣传一轮一轮出来之后就变成这样。 OK， 香港所有的问题，房屋问题，所有的房地产什么什么的问题，普选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口，社会的期待就是这样的，仿佛普选如果没有的话， 那 对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这也是目前就是普选一旦被否决之后，现在香港陷入的这个非常失落的状态，其实就是这样子。对， 如果回头来看雨伞花运动或者是占中运动在启动之前，或者是启动差不多的这个状态之下，曾经有取经于台湾或取经于台北的这些个联想。可是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在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了又爆出来有袭胸的，又爆出来有卖淫的，又爆出来去散播前女友性爱光碟等等的，好像在香港没有这一类的问题。我很好奇，同样的都是有男有女的社会，同样的都是有各种复杂人际关系的社会，为什么香港的这个社会运动还没有牵扯到台湾这个太阳花的问题的这些呢？ 香港的雨伞运动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它在这个金钟和旺角持续了整整79天。所有的国际媒体一致的这个赞扬，就说这个秩序井然嘛，就是非常的有秩序。然后而且就很有趣，在香港的雨伞运动现场，你就是大家马路都占领了，然后但是人们会非常自觉地划出吸烟区跟非吸烟区，然后什么晚上几点钟之前不能喝酒，就是会有很多这种自我归属的这个规则意识。那当然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大家都很主动地维持这个运动有一个良好的形象。因为这个运就所有的人都把期待放在这个运动上，就希望我有一个良好的形象，我不能给北京抓住任何的把柄。我们要的东西正当而且理性，然后 非暴力， 非暴力 合作而已。 对对对，就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个底线都遵守的牢牢的，然后不能让你抓住任何，就是因为他们有六四想象，六四经验里边就是那些提前动手的市民或者学生就会被当成就是被抓为把柄嘛，当成暴徒等等。所以这些经验跟教训不属于香港的，但是都在这个运动里边去，大家都 也就是说纪律整个运动的纪律在不论各个阵线似乎都好像想要比较强力的维护，但好像也有例外，对不对？有人对于这样的纪律恰恰视为是对于民主或者是自由意见伸张的一种打压。你谈谈这个面向。 我觉得基本上是到运动的后期开始，大家因为这个纪律不只是在雨伞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展现，但你可以说它是过去香港30年来民主运动的一次反应。就是香港的民主运动一路都是这样的，就香港一向都以游行 完不留下一片纸片为荣，就这个城市一向都是这样的，就是几十年来都是这样。那到这个运动的后期，尤其是从旺角占领区开始出现，然后甚至说到雨伞运动结束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人开始对这种秩序不耐烦。那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这么守规矩，你还是不理我，那我是不是还要这样继续下去？所以说其实对更加尤其是年轻世代没有经过过去30年的，那他们会觉得我们要换一种方法，我们要更加让群众engage 进来，然后不要在乎这些秩序，然后甚至说我们是不是还要坚持非暴力，这也变成了一个年轻人会讨论的话题。对， 但是从不同的面向上来看，市民里面也有一些，我先从学生来看。虽然我前面的问题里面说比较了太阳花和雨伞花的，那是一个粗糙的比较，但是反过来说，哎，好像香港也碰到过长相美丽的姑娘在运动之中会被泼粪。有一位姓何的女学生就备受困扰，而且显然因为运动的关系，她的私人的生活也被不断的起底。谈一谈这个面向，它到底是一个运动看起来好像很难避免的，是吗？ 我觉得这个状况不是在运动中间出现，是在运动之后。那它其实它的背景是说，在这场79天的运动最后没有任何的结果，然后那其实整个参与过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巨大的失败的情绪，失败就意味着要，然后就开始内部互相追讨责任，对，这是你的问题 ，OK， 这是学联的问题，这是谁的问题？然后相互之间就因为没有结果嘛，然后相互之间不知道怎么办，就开始这种追讨责任。那提到的这些因为性别而就是备受关注的这些人，某种程度上是处在这个事后被追讨责任的这群人。他们在运动之后被很多人被统称为什么左交，所谓的左交，这个 交是浇水的交， 交是浇水的交，在香港是一个粗口，就是一个大概就白痴笨蛋这样的意思。那把就这个定义其实非常模糊，他们就会把一群这个过去坚持关心中国，然后坚持非暴力，坚持和平的游行的这群人统称为 左交。 那这个中间的女性就会特别在言语上受到挑衅跟这个跟污蔑吧，就是。 那这个问题到后来也就是网民一阵叫喊， 对， 辱骂也就过去了吗？ 我觉得基本上过去2年多一在网上的这个叫喊跟辱骂，或者是相互的这个撕裂跟攻坚一直在持续。 是， 但是在立法会选举，就是刚刚结束的立法会选举之后，差不多现在有点淡化，因为就是民意已经进行了一次大检验了嘛。 在战中到占领旺角，这中间还牵涉到一个力量，那就是本来战中没有那么快要发动， 对， 但是学生们提早了三天，进入到中环， 对， 这个看起来，事后看起来，原本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偶然的触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市民活动，这个中间应该是战中三子始料所未及，而也不见得是战中活动的初衷。 对， 你谈一谈学生冲进中环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影响。 对，就是这个，其实就说历史都藏在魔鬼都藏在细节中嘛，就是真正的，我觉得真正的历史转折点就在那几天之间，因为它完全改变了原来战中的初衷。战中原来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严格控制的，用来当做谈判桌上的筹码的一个威胁性的行动，这是原来的初衷，所以他都控制在就是都是控制好地点，控制好人数，控制好时间的， 甚至看起来有一种戏剧感的， 哎，就是仪式感非常强， 是 仪式感非常强，就是我就是用来拍照给你看的，对，就这个感觉很强。那基本上从学生发起罢课，本来是打算融入这一股潮流的，但是从9月26号那天晚上，黄之锋然后学联跟学民思潮的学生突然冲进了公民广场开始，那天晚上一下子事情就完全失控了。那他们冲进去之后，就有很多的人过来声援他们，很多的人过来声援他们之后，然后这个 战中三子其实当时被迫就是喊出这个口号说，那我们就现在占领中环吧。 嗯， 但结果那还是越来越多的人过来，然后人数多到冲出了马路。 嗯哼， 然后当局放了催泪弹，然后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几十万人冲出了马路。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不是最初设想的这个战争，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变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自发的运动。那这个所谓的自下而上群众自发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够说我代表战中，我代表雨伞运动宣布进场还是退场，升级还是退步，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去做这样 没有齐意志的 是已经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共识性的决策了，所以才会让这个运动持续整整79天，然后最后的分裂也是来自于此。对， 要讲到分裂还为时尚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半啊。不过这里面有一个议题，我觉得从开始也就是战中三子开始提出战中的议题，一直到学联或者是黄之锋这些人起来9月26号，这中间可以用香港三年这本书里面的一篇文章去检验，那就是陈建明所写的革命的诱惑。先谈谈什么叫革命的诱惑，大致上为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就可以。 革命，陈建明那篇革命的诱惑，他其实是在讲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当占领中环这个想象被召唤出来之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 OK， 我们在香港做了这么多年都是在一国两制或者在这个既定的框架内去做制度上的改良嘛。那改良了这么多年没有用怎么办呢？就是这个革命这个想象在香港其实是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占领中环的这个行动，这个公民抗命的行动其实召唤出了这种想象。然后所以这个诱惑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出现，但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不管是老一辈的民主派，还是新的学生，还是更年轻的人，那大家都忍不住这个想法，就说如果改良没有用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革命，香港革命会怎么样。就是这个诱惑就持续存在，尤其是在雨伞运动，以一个就是这么，就是我觉得雨伞运动对我来说，它像是一个我在其中的时候我会以为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我后来发现它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雨伞运动之后革命的想象就更加强烈了，在今天香港基本上思潮里边，你会发现不管是讲香港独立也好，香港民族也好，都是革命的想象的这个延续啊。 至少我在2007到2011之间，我在香港常常出没的时候，我很少听到独立这个词，也很少听到革命这个词，可是现在好像大家 非常多啊， 随时都会。 对， 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趋势跟现象。新闻搜查单元访问的是三年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的端传媒的总编辑张杰平，带来的主题是一本新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香港三年》，算是一本巨著啊，382页，从非常多不同的面向，长长短短的文章，有访稿也有议论，来回溯2014年的雨伞运动或者是雨伞革命，本来是一个战中活动，而且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战中活动，可是没想到不但发展成为社会也会街头运动，同时也为香港的两个字革命带来非常重大的启发。这个整个过程之中，事实上也有权谋政治的阴影啊。尤其是梁振英，是现任特首，他到底扮演的角色，在整个运动的不同阶段，有哪一些地方是让香港市民称呼不知所云，并且产生更大反感的？ 对，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像香港历来有三届，到现在为止三届特首嘛，像梁振英这样子有 如此之低的这个民意支持，就是民意支持非常之低，然后所有的人今年像马上香港下一届特首选举就要展开了，所以你会看到特首选举里的其中一个口号就是 anyone but CY， 就是只要不要梁振英其他人都行，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民望之低是非常夸张的。那这个中间当然来自于过去几年香港以雨伞运动为主的这个政治变化，有很多这样的猜测了，就这些东西都没有证据，但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猜测，就是说在香港的，就是为什么北京会对香港如此的强硬，就是这个根本上来自于这个，就是因为香港一向就是香港一向不信任中共，然后香港人一向有言论自由，一向会批评中共，这些都是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几年会特别强硬，以至于说会给一个这么强硬的政改方案，会导致这么大的运动没有任何结果，比如03年50万人上街游行，北京是答应香港就是23条不立法的，是最后是董建华下台的，那雨伞就非常特别。那所以在这个脉络下，很多人会觉得香港的政府官员办，就是或者是说香港对北京说话的这些人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说你到底给北京传递了什么信息？如果你把香港说的越严重，原则上北京给你的资源就会越多，那就是官员个人来说， 是， 那他获得的好处就会越多，那相应的来说，北京对香港的市民会越强硬，但是这个管理层获得的好处就越多，这是中国大陆非常典型的维稳政治这回事情。那很多人会担心维稳政治这件事情在香港发生，而且过去几年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内部，就政府内部的人就在消息出来，就是似乎这好像变成了一个事实，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大家经过了这几年之后这么希望梁振英下台，就市民这么希望梁振英下台，也是希望能够避开这个维稳，就走出这个维稳政治的怪圈。 说是走出，可是香港市民有更好的比如说已经有的方案，或者是或者说的最浅一点，有人选吗？ 对，现在那个就是这几个月好几个大学都开始出民调，就是端传媒最近也在跟香港中文大学刚刚完成了一个关于就是特首人选的民调，现在名望最高的是现任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了，就他基本上都是在35%-40%左右的这个名望，然后那是遥遥领先其他人的。基本上分析都是认为他说话比较对市民比较友善，就是他也不会比如说现在香港的这个政治派别里的本土派 OK， 如果是非常强硬的建制派就会去批评他们这个数典忘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讲说本土这个词本身不是坏的意思，那香港我也是香港本土人，我们要一个更开放的本土，他就基本上会用一些对老百姓来说 对乡亲说话， 哎，是。然后另外他是财政司司长嘛，然后他的经济政策比较，就是你可以看到香港市民现在对香港的出路还是有比较大的焦虑，就希望能够在经济政策啊民生上面有改善这样。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经济方面的活络，北京对于这个香港在雨伞花以后有明显的对于它经济方面有什么样的插手的？ 没有，就是没有说因为香港的雨伞运动或者是什么有经济上的制裁，或者是可能减少，这个没有。对， 但是在下一任特首马上就要看起来梁振英应该是极不会，可不可能会连任的哈， 看起来不太会啊。 那香港方面的媒体有消息显示北京方面意志如何呢？对于人选方面， 就现在来说其实看不到任何，就北京还没有放出任何风来，然后那各位就是有可能成为特首候选人的人都会说北京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就会都会这样透风出来，但目前没有很明确的这个放风。那曾俊华一直是比较积极的，就是要把香港纳入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想象中间，他是非常积极的推手之一。那至于北京好像也没有给特别热切的回应吧。我觉得在香港的经济问题上面其实关键问题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跟30年前不一样，它已经极度 已经非常不依赖香港了。 是， 就香港在中国，在中国的这个大国崛起，所谓大国崛起的想象里面，其实已经不再扮演像过去那么重要的角色。 嗯哼， 而且北京某种程度上去管制香港的这个强硬的底气也来自于此。 嗯，也就是说，它可以有各种口岸。 对， 从东往西，从西往东。 就我不在乎你了。嗯， 对， 嗯， 好，那么香港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可以掌握自己本身发展脉络或者是发展优势的条件，能够跟北京再进一步的争取所谓的真普选或者真民主呢？ 嗯，对。这个也是现在整个香港从政府到民间我相信最迷茫的部分吧，就是大家都在说、嗯、OK 你这个民主三，而且尤其是对香港的这个进步力量，就知识阶层，民主是一个萦绕着三十年的口号，那现在被就是被就是就暂停了之后、 嗯、 下一个口号是什么大家都还不知道、 哦、 然后那还有没有可能重启这个普选谈判，其实没有人有这个希望了，就大家应该都不是很乐观，以至于说香港靠什么能去跟北京 bargain，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现在无非就是说，如果你再就是如果这个政治改革再不往好的方向走的话、 嗯、 香港的所谓人心会越来越远，这个是一个事实，就是所谓的人家说明年刚好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嘛，就全移交二十周年、 嗯、 之前十年一直都在说人心回归很重要，主权回归是一方面，人心回归很重要，但这几年很明显的这个人心越推越远，就是你所有的民调都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在非常快的下跌。 嗯， 前两天一个月前有一个民调很有趣，被很多人引用，就是在香港支持香港独立的，就是同意香港独立主张的这个人有17%， 嗯， 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是， 对，超过很多人 想象。之前我记得我前回听到，大概在雨伞花革命之前， 嗯， 是3%， 对，就是以前你是不能想象的嘛，嗯、就是，而且香港一向都特别的就不 特别乖顺嘛， 对，而且是很其实是很爱国的，就是香港的这个老一代的人， 嗯。这就牵涉到你刚刚提到了一个重点的字，就是老啊，或者是老一代。在台湾的太阳花革命或者是太阳花运动里面，我们会看到，哎，好像有一个世代隐隐然有交替啊，就是的一个意志，不但是年轻一代的政治人物开始窜出头来，而且很明显的就是要掌握权柄，布置新的这个政治风景。可是在雨伞花有这样的企图吗？或者说他是市民之中追随的时事发展以后才开启的一个新的想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10月17号星期一，新闻搜查单元访问的是张杰平，他是端传媒的总编辑，也是我手边这一本新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香港三年》的编者以及撰稿人。杰平在三年以前来到我们节目，也为我们提纲挈领的介绍了当时香港的政治和社会处境。而三年变化非常之大，非常之快，甚至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内在已经波涛汹涌，甚至翻天覆地。许多没有产生过或者是极难堆砌跟发酵的概念，却在一夕之间，也就是三年前的雨伞花革命、雨伞花运动，起了非常大的这个酵母作用。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在这个运动发展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世代交替的强烈意志？ 有非常强烈。香港的这个世代交替应该是说到运动的后期，包括最之后的这两年，其实主导整个社会的政治议题的都是几乎是回归前后出生的这代人，就是90年前后出生的这代人。 嗯、 然后那他们交替的意志强烈到其实不光是他们会对上一代的就是官僚系统执政者的那 的这个就是替换的这个愿望，还有包括对上一代的反对者，就是反对阵营的这个世代交替是尤其剧烈的。 哎，这一点我想要多描述一下好吗？ 对，就是因为其实为什么说我刚刚讲雨伞运动，我觉得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是因为雨伞运动的所有的这个方式几乎都是过去30年香港民主运动的一个展现，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过去三十年香港民主运动的所有的力量的一次大集结，一次完整的演示。但在这个之后，其实年轻人喊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说，过去什么30年民主路已尽，然后我们要重新抗命，就或者是说，就他们的这个反叛意识很强，就是你们失败了。你们还在这里说什么？你们搞了30年也没有搞到，我们要一个范式转移，就这样的这个诉求很强。所以说， 这个范式转移就是 paradigm shift 这个概念， 对吧？ 把它翻成了 对，翻成中文是范式转移。他们基本上的这个就是说，首先我们的过去三十年的民主运动目标是民主，方式是非暴力不合作。这两件事情我们都可以重新考虑一下了。 OK， 你是不是还要再争取一个一国两制治下的民主，还是说，所以才会有年轻人提出香港民族论，我们是不是直接就用民族主义来谈独立了？就是 OK， 我们既然民主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要自治，又不能我们要自治，但是一国两制这个治下又不能实现，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一国都不要了？这个目标上都有很大的挑战。方式上就是所谓的香港很流行的说法，合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然后非粗口， 非粗口， 对对， 不骂脏话， 就是，对，就是非常和平的这个游行方式，没用嘛，我们要赢，然后过去的方式没用，所以我们要有新的方式，就是这个争论非常的激烈，就是大家的就反叛也非常激烈。你会看到今年立法会选举有6个新的候选人，就是政坛新人进入了立法会，那这个6个新人是不能被归于原来的建制跟民主这样的民主派这个阵营的，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就是建制跟泛民主派就是对峙30年的这个版图发生松动，有6个新的人进来，他们得到了38万票一共。 这6个人并不属于原先版图上的反对派的主流。 对， 对， 那他们是怎么出现的？ 他们就可以看成是对过去反对派的一种反叛。他们现在可以用一个大概模糊的词称他们是自觉派，就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 决定的觉吗？ 决定的觉就是其实 民族自觉的， 没错，对，就是当然他不会直接用独立，但是就用自觉，那意思就是我们不仅要一国两制之下的民主，我们要命运自觉。什么叫命运自觉？这个解释空间很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然后那他们6个人都很年轻，有一个是以前学联的秘书长，就是从雨伞运动中出来的，有2个政治素人，有2个年轻人是雨伞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所谓的本土派，就是他们的政见就是趋向于独立跟自觉的，还有从社会运动里出来的人，就基本上都不是传统的这个被认为是比较精英主义的民主派的人物。 在我们的节目最后，我想要再请问杰平，你是媒体人。最后一个问题是，媒体或者是媒体人在这一波雨伞运动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有他们在此之后，也就是3年来以及往未来展望，也许3年，那媒体人又还会扮演什么样的持续的角色？ 如果说是扮演了什么角色的话，当然你会看到大量的香港媒体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的细节吧，就是说把这个历史中间的很多碎片细节都想尽办法的保留了下来。但随着这个政治版图的分裂，其实媒体本身也在陷入就是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左右而分裂的这个局面。现在香港媒体的归编战队比4、5年前要厉害得多。 怎么说？可以更仔细的描述一下吗？ 就是比如说，甚至在某一些这个 著名的主流媒体的这个社论跟新闻发生了很大的分裂，你会发现它的新闻部是一个主张的，然后社论是另外一个主张的，这种现象非常常见。那当然还有一些就传统的，比如说传统的左报，像这个大公报、文汇报，你会发现这个左报阵营里多了很多新的角色，像类似于像啊，是不是不能点名，就是某几个著名的就是在香港其实有很大影响力的，在基层有很大影响力的报纸，其实已经很明显的进入了这个新的左报的阵营 啊。 然后那所以说除了可能除了苹果日报之外，除了苹果日报就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对抗中共的这个角色之外，其他的多多少少的其实都会受到新的政治这个风潮的影响， 东方啊什么是吧， 对对对，没错。然后东方点名在香港很危险anyway 没关系，就是但我觉得媒体就是如果说应该扮演的角色，因为我们自己在书里边的序言也有写这句话，以前在端传媒创刊的时候的创刊词的标题是有一句话叫做漩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就这个是我的心声，就我觉得也是媒体应该扮演的角色，你要在漩涡里保持冷静，然后去努力的说出它长什么样子。 我们有一首歌皇后大道东，三年的时间还未有沉淀出任何答案。这本书是作为媒体工作者尽己所能的推进与梳理，这是张杰平所写的文字。接下来他说，三年变局如何走过，参与其中许多有血有肉的个体又是怎样挣扎的生命经验，变局之后反对运动如何集结与分裂，今天面对政治势力更替的弄潮儿，他们各自又有着怎么样对于香港未来的理解，在流变的历史中，曾经的弄潮儿浮沉过的70年代火红，80年代议会与街头经验又能够给予当下什么样的启发。我们希望反对运动的集结与分裂与香港的记忆战场与时移作为相互对照的两条线索，可以尽可能准确地捕捉时代的气息，梳理来时路，为面向自由未来的公共辩论打下基础。老实说，我认为杰平的这一段文字根本就像歌曲一样，它是有节奏有韵律的。最后他说道，漩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同样影响这都市，但是换季可